闻听老娘家压粮草来塞车雁门关口，我有意回松阴见母一面，怎奈关禁阻隔，插翅难以飞过。思想起来，好不伤感。向东靠西山。 杀得众儿郎滚下茫然，我背起带领起放了驼此难，将养儿子和母女匹配两元，小天作拜天门两下里跪拜我的娘，下粮草来到北方，我有心我一起看了母一面，身在母身在饭转个天间，死到母死的门把干了肠同端，想老娘想得儿为啥才凶儿天，念分身高堂母难得

强本宫乃本亲之人，多蒙太后普沾，反向公之匹配，况且又生下了小阿哥，你将什么包皮把脸相别谈，你吃此言岂不欺杀、啊、本宫？ 哎呦巧 我们这儿刚说了一句不要紧的话你就哭了，猜错了我再另猜呀。 猜不出就不用猜了。 哎，这倒难猜了。 太婆不能与本宫所知，也是枉然。 你说出来，大小也能替你拿个主意。 公知啊，我才难，你才翻，千里姻缘一线牵，公子对千里之缘，本宫方肯投真了一年。本是， 这倒巧了，番邦的女子就是不会明事 啊。番邦的女子连事都不会明， 可不是吗？ 好，待本宫教导于你呀。 这倒得学学。

儿是好汉，是好汉。是好汉，非为父，汉王献了计。 寒舍无罪， 太师也有一行大罪， 他又何罪？ 他府门前私设三尺禁地，文官下轿，武将临安，万岁可曾降旨？ 寡人未曾降旨。 万岁即位降职，赐这等臣子斩成无愧。 好可斩成无愧。 皇回了。 姚皇兄殿却帮的何人？ 你此姚刚。 哦呀，我要帮怀孤的小孩亲内侍，快快送帮。 谢万岁不斩之恩， 虽是孤王不斩于你，向你发配湖北万斯城，福报殿下刘庄，父子无门离别，下殿去吧。啊， 行万岁。 起冲军，手拉金儿下龙庭。

有朝夕听分离，小爱卿与太师结下仇恨，不该把太师爷奸听父门，因那刺上发虎豹灭他亲戚，后娘娘七品是舍他回家亲当苦等起，也曾把连死盘分，要不翻盘盘不单要在里面过标你不念了你老伯母善良自信，姑娘啊你小三月该三月，小三月该三日，小三日该三十，小三十该三刻，小三刻该要三分，三年三月三日三时三刻三分，永不再小宝提乾坤啊，不念了你三刻四八二四三里，不念了你失落的一四八里，不念了你有年间东挡西吃南征破战，昼夜伤寒马不停的蹄，到日今那耳目昏花亮鬓苍苍，清欢时中啊心更沉，不念那你是一个开国的老臣，此一番进宫去定金赔罪，你把那好言奉尽，郭娘娘降下罪有过丹臣，是才而见亲戚本寡人一个准，寡人家爱得我不听谗言，岂当我那开国的老臣，那不是有道的明的君，君臣们好一比那孤儿落地情分，我叫一声姚皇兄姚四皇，搬家王母的爱情你哪里想